白毅一看他的脸也有些不好意思，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巾准备帮安宗擦。安宗连忙挡住他，接过纸巾自己擦鼻子。 这小子手头没轻重，说不定这一擦下去我鼻子也被蹭掉了。 韩宗瞪他一眼，捂着鼻子说， 哎，回去再说，现在不是关心破不破相的问题，再丑也比被拖去当水猴子强。 回来的路上，安宗一直捂着鼻子，白毅跟在后面。路过的人都以为安宗刚刚被教训过，当着安宗的面指指点点。安宗低着头，把白毅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。就在此时，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。安宗认出他就是白天那群村民中的一个。他径直朝安宗走来，看到他背后还有人，愣了一下，但马上又快步走上来。他腰上绑着一根白绳子，因为死的是后辈，长辈不需要带黑布，只要在腰间绑一根白绳子来表示家里有孩子死掉了。他匆匆看着安宗说， 小伙子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你别在这里待了，早晚要出事儿。这里的水猴子和别处不一样，他们可以上岸来拖人，看到水猴子的人都会被拖下水，你想要活的话就早点离开吧。 安宗看着他，感觉或许能从他嘴里探听到更多的东西，于是对白毅使了一个眼色，开口朝那男人说， 大哥，不是我不相信啊，而是你说的不清不楚，我现况都没搞明白，完全不知道什么水猴子啊。 男人看看他们，叹了一口气， 哎，你们不是本村的人，不知道这水猴子的厉害。我儿子在没有出事前也看到了水猴子，最后就被勾走了。而且在涨潮的时候，这里的水猴子好像是着了什么魔一样，都会跑出来，看到谁就把谁勾进水里淹死。我们涨潮之时根本不敢去打鱼。哎，我也知道被水猴子勾走会变成那样的鬼东西。嗨，可怜我的儿子。 一直在安宗旁边听着的白毅突然想到什么。 抱歉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这里有没有上一辈关于这湖留下来的传说？越古老越好。 我们这里的传说大多数都是说着湖的，但是最老的一个就是说这里以前有一个当官的跳河自杀，虽然不知道那人的来历，但是据说那人会法术，跳河后鱼都不敢吃他的肉身，而且他还带着一把剑陪葬。 安宗和白毅对看了一眼，感觉有眉目了，于是催促他讲得更深一点。男人抓了抓头发， 这我爷爷告诉我，那人的来历很特殊，说他自杀的时候年纪很轻，死的时候极其怨念，怨气化不开，于是就成了这一代水鬼的鬼王。而他手中的宝剑，嘿，更加了得，水鬼妖精都会听他的号令。而这个守国爷特别不喜欢别人到湖西那块地方去，去的人都会被水猴子给抓走，那里在过去就是我们的禁区，但是现在改革开放了，为了搞旅游业，我们空出东边的浅滩提供给你们这样的旅游者，而我们白天偶尔也会去西边打鱼。最近水猴子闹得特别凶，我们都说是这位守国爷的冤魂作祟，过去也朝河里祭祀过，但是没有什么用。我儿子就是那个晚上去了湖西后再也没有回来。 你们知道那个人是什么时候的人，叫什么名字吗？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不过好像是秦始皇前面那些时候的人。名字的话，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但是都称他守国爷，其他的真的不知道了。 安宗看他也实在刨不出什么东西了，就胡乱应付了一下那村民，和白毅回到了住处。一路上白毅一直在想事情，当他们进屋子的时候，六子正在研究那个御剑阁。他们一进来，他就迎上去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发现。安宗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 把路上发现的和村民告知的传说都告诉了六子。六子敲着桌子叹了口气说， 这点资料实在是查不出来什么东西啊。 未必，你们还记得最后夫差听信薄皮的谗言逼死伍子胥的事吧？在那之后宝剑落到谁的手里呢？如此重要之物，吴王夫差再傻也不可能交给外人，所以这把剑最后肯定是被吴王的直系或者亲信给拿到了。 嗯，没错。那么吴王有关系的人中哪一个是传说会法术的呢？ 不是，不能因为故事中的神话成分就说那个人真的会法术，太不靠谱了。古代人把一些自然现象理解为人造成的神迹，你如果到了古代拿出一个自动打火机，估计所有人包括皇帝老子也得给你下跪啊。 于是他们手上除了御剑阁和一个模糊版本的传说故事外，就再也没有什么线索了。其实这还不是安宗最关心的，安宗害怕的是那水猴子索命。如果真像村民所说，只要看到水猴子最后都得被拖走的话，那他岂不是注定要死了？白毅看出了他的焦虑，拍拍他的肩膀， 我感觉事情还没搞明白，而且这里离湖岸还有一些距离，水猴子不太可能拖得走你。大不了我们明天就回城里去，难道他还能千里迢迢的来找你吗？ 说实在的，白毅的话并没有给安宗多大的安慰，他心头总像是挂着一块大石头，无法安心。安宗望向窗外，外面已经全黑了，湖面呈现出一种墨绿色，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天空。本应安宁美好的湖色美景，而今看上去却是如此阴霾诡异。窗外传来一阵阵敲锣打鼓，和着老和尚念经的声音。外面正在为死去的孩子做法事。他们沿着湖畔烧了许多纸扎船舶，还有孩子生前所穿的衣服。远远就闻到一股燃烧纸帛的焦味儿。白天的女人的哭声又再次响了起来，听起来如此的凄厉。安宗有些真正畏惧起来，心慌地关掉窗户，不安地坐回座位。安宗泄气地对大家说， 不管别的了，明天一早我们就走，水猴子实在太诡异了，命比剑重要。 白衣握着茶杯抿着嘴巴没有说话。六子虽然有些想要留下来查古剑的下落，但是一看安宗这样也不能说什么。突然白衣眼神一变，像是想到什么东西似的，但这种变化稍纵即逝，很快的他又恢复了原来冷静的眼神，什么都没有说。安宗本来想问他，他伸出握着杯子的食指放在嘴巴前，对安宗摇了摇头，意思叫他别出声。为了不打断白衣的思路，安宗只能忍着不发话，等他把线索理清楚。呆呆地望着窗户外的火光，想着果然湖边出生的人，生在湖边，最后也要回归湖里，这是一种归宿。安宗叹了一口气，心情郁闷地朝着墨色的湖面扫了一眼。突然，在湖中央看到一个白色的人影。安宗心里大骇，他的身形很模糊，月光照在他身上才让安宗看到一个大致的轮廓。安宗不禁疑问，这人能够漂浮在湖面上吗？因为他像是浮在水面上一样，根本没有跟着水晃动，整个身形就像是把周围的一切都凝固了一样。安宗感觉这个人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守国公，突然有一种想要见到他的冲动，仿佛他就是解开一切谜团的关键。不管是善鬼也好，恶鬼也罢，总之逮到他才能够占得优势。为了要再往细处看，安宗走到窗口边盯着湖面，那个东西就像是月下的一层虚影。安宗忽然有种打开窗户冲出去的冲动，实际上他的手已经放在了窗把手上。当他一开窗户，突然从窗栏杆上窜出一只黑毛水猴子。 他呲牙咧嘴地对着安宗，眼睛是血红色。安宗一下子没缓过来，他就越过安宗的肩膀蹦进他们的屋子里。正在他们措手不及之时，屋子里停电了。六子和白毅发出了喊声，事件发生的电光火石，他们三人根本来不及反应。因为一下子暗下来，人就和暂时失明差不多，